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种不得不爱的即视感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harlie Puth。 但是说起 Charlie Puth 这首歌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嘴 Taylor Swift and Harry Styles 的情感纠葛，两个人之间的分分合合，加之 Taylor 为两人之间的事情写下的那些歌曲，都为这段感情增色很多，也留下了不少的优秀作品。但是今天的重点不是他俩，而是 Charlie 这首 Two Months。 据他本人讲述，这首歌的创作思路源于 Taylor and Harry 的爱情故事，甚至还说这首歌是他替 Taylor 写的分手歌。那年的 Charlie Puth 还是一个依靠在 YouTube 翻唱度日的小歌手，或许是因为看到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真的太感慨了吧，所以特意的创作了这首 Two Months。 如果你认真听的话，你能从这首歌曲当中听出有一点点 Taylor Swift 的风格，再加上歌词的内容又是站在他的角度来写的，所以整首歌呢，只能说别有一番风味哈。转眼五年间过去了， Charlie Puth 现在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欧美乐坛的歌手，而美妹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音乐上面。时间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东西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Charlie Puth Two Months。 I'll miss you singing Stevie Wonder. Isn't she lovely till 3 a.m. When you'd always look into my eyes, I'd never wanna say goodbye. Sitting and waiting for it to happen again. But for every time I saw you block my call, I wish I'd never been with you at all. 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也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但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上面就可以来跟我们沟通互动了。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我好像很少来介绍一下 Blues 蓝调音乐，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蓝调歌曲，它来自 Eric Patrick Clapton， 这首歌叫做 Tears in Heaven。 这位 Blues 音乐教父级的音乐人曾经获得过18座格莱美的奖杯，是上世纪最为成功的音乐家之一。虽然事业非常的成功，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却非常的悲伤。在1991年，他年仅4岁的儿子因为保姆的疏忽，从纽约曼哈顿一座大楼的52层坠下身亡。悲伤不已的 Eric 写下了 Tears in Heaven 这首歌，以悼念自己的儿子，每字每句都透露着这位父亲的丧子之痛。音乐也不再是乐器和人生的表演，从而转变成对生命残酷的抽取。我记得挪威森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生的对立面并不是死，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或许这首歌也是这位父亲想将儿子留在身边的一种表述方式吧。 Tears in Heaven， Check it out。 I saw you sisters, let me hear your flow, sisters. Hey, sister, go, sister, soul, sister, flow, sister. 刚刚的这首歌你一定非常的熟悉了，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这首歌叫做 Lady Marmalade。其实很多音乐人呢都有一颗感恩的心，也有很多音乐作品跟自己的父母有关，但是感觉在这方面 Christina 的作品好像更多一些，她写过不少跟自己妈妈有关的歌曲，或许跟她从小生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里面有关。 比如说他那首 I'm OK， 歌词就讲述他小时候悲伤抑郁的童年故事，忧郁的歌声和残酷的歌词的内容都让人非常的心疼他。2010年他曾在 Storyteller 演唱会表演了这首歌曲，当时他讲说 I'm OK but the pain lives on， 他还说 struggle on every day。 当时这个视频看哭了很多人，被粉丝称为 Christina Aguilera 最感人的现场之一。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声音已经响起来的这首歌叫做 Go to Sleep。现在还不是睡觉的点，一定要听完朝夕音乐再 go to sleep。 There's a woman sitting on her porch and I see her every morning. Not much going on, I wonder if it's boring. And there's a man tending to his garden. He's just living off the land. The world around him's movingCan you feel it like I can? Feels like my heart's outside my body as 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nd the air is just as precious, California lets it be. Probably cause the population's higher than the trees. So I just walk back to my house and I go to sleep. Go to sleep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 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你看，他终于还是过上了自己理想当中的那种生活。后来你明白，选择进入一个世界以后，首先要摸清他的秩序，再了解他的准则，然后遵循他，在适应他，不蛮横任性，不敷衍逃避，一点点提高自己，你才有选择的权利，你才有为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买单的能力。无论你选的是快餐还是野果，是高层还是土地，当然或许你穷尽一生也没有摆脱它，也或许有一天你老了，老得折腾不动了，就再也不用去看着世俗里面一张张功名利禄的脸，也再也不用趟着人情世故淤泥暗沼的谈。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你能一直保持着好奇与冲动，探索未知，也勇敢尝试，在心知当下无法逾越之时，懂得执着于坚持，自以为靠，端正面对，既不怯懦，亦不莽撞。刚刚的这段话来自于刘默文，我在最温暖的地方等你。我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搭配，我想和你分享。 我不知道今天会是今天，一旦想到明天，明天就不再是明天，而今天就是今天。我好抱歉，我没察觉，我宽容于极限。 货币和词汇，我的孤单和孤单的你卡在指尖，各自无言，彼此看见只剩喜悦。在我了解这些以后那天，我向你说了句不认真的再见。 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2012年的盛夏，张悬这张神的游戏可谓是最令人期待的专辑之一了。词曲编曲制作全由张悬倾注心血来完成，风格独到的音乐与观点细腻的文字，当我第一次聆听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了。这张专辑同样直指人生的各种境地，在时光与反复当中依旧无限的耐人寻味，一如张悬历来的作品一样。此刻他交出这张作品，包括了张悬三年以来的个人生活的积累的心得。有听众说，可能几年后工作需要看薪水，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压力大的时候世俗的骂着，然后我会忘记当年还在穿校服的时候喜欢过你的感觉和心情，忘记那时候光是考虑给你送什么生日礼物就浪费了好几个自习课，但是你整个人对我的意义自始至终都是重要的，像一个奇迹，在过去的日子里熠熠生辉，这一切都是关于你。 我要送你优雅的月光，银河从此暗淡消失，我要推倒雄伟的山峰，没人阻挡我们彼此。我要送 在孤单寒冷绝望，记录你悦耳的笑声，让时间停止流淌。我有 这首歌的留言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博弈，可能表达没有那么恰当，但是观点值得思考。其中一个人说，如果你丢了一部 iPhone 8，但是你的妈妈又给你买了一部 iPhone 10，你还是会很高兴。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分手了，但是爱慕已久的女神却主动的跟你表白，你还是会很高兴。如果你考试没拿高分，但是去国外的机会刚好到手，你还是会很高兴。所以你看，我们并不是真的害怕失去，我们只是怕没有更好的替代。然后有人回复说，我 iPhone 8里面的照片没了，有了 iPhone 10 我也不会高兴。女神向我表白，然而还没跟前任分手，我也不会高兴。我没拿到高分，得到了去伊拉克的机会，我也不会高兴。所以你看，我们还是害怕失去自己已有的。我看到这段话觉得趣味横生。所以你看，我们往往会思考很多好的坏的，瞎想有的时候也会让生活变得有意思。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我想给你分享，来自林雨中的林雨中。

让你无力抗拒，哦，是心塌地。晚餐会特别美丽，是就是你，我爱的你。吻我的嘴，让我窒息。 曲来自于杜兴莹，叫做胃，没错，就是那个内脏胃。杜兴莹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下辈子你投胎做了一条鱼，而你的爱人变成了钓鱼的人，如果不能在你的怀里，我想在你的胃里与你融为一体，所以今天的晚餐会格外的美丽。在爱情当中变得卑微是我们都有的体会。这首胃送给疼痛却不顾一切去爱的你。我无法去理解这种玄妙的关系，我无法去理解这种把我打捞又把我解救的关系。这位九五后的独立唱作人用极为年轻的心态表达了和往常不一样的爱的奉献。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搜索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来跟我们沟通互动啦。想说的话，想听的歌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的这首歌曲叫做《海浪》，来自红白色乐队。这支乐队来自中国民谣摇滚音乐流派的发源地兰州。最近兰州这个城市也在抖音上火了起来，粗粝的城市氛围和不那么拘束的人文环境，让这个西北城市多了一些迷人色彩。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邓福如，叫做你好吗，天气好吗。接下来将和你见面的节目是十点答录机，我要祝你晚安了。邓福如，你好吗，天气好吗。